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71集，对内争执。隔着浓厚的雾气，天色果然逐渐暗下来，而且速度似乎要比外面更快。不多一会儿，天色就完全黑了。以篝火为圆心，半径3-5米之内火光熊熊，但过了这个范围，天地一片黑暗，树林与雾，大海与岛屿似乎完全融为一体。莫测的危险从黑暗中悄然滋生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扑出来，将所有生命吞噬。冬至六人的心智已经比普通人坚强许多，但在这样的氛围下，也只能看见同伴的脸和熊熊燃烧起的篝火，才能感受到自己尚在人间的一丝气息，而不是被这铺天盖地的浓雾所吞灭。闲坐无事，杨守一就琢磨起临行前丽莎所说的与道具下落有关的谜语。 被云雾笼罩的美女终会摘下她神秘的面纱，狄安娜不就是女神吗？谜语会不会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岛屿？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，也许美女指代的是更具体的东西，譬如一座像美人的山峰，或者某个具体的地点。如果谜语的寓意这么宽泛笼统，那我们就必须搜索这座岛屿的每一个角落，这个可能性感觉不大。 老刘你看呢？ 柳四话不多，但说出来一般都挺有参考价值的。 会不会谜语只是故意迷惑误导我们的？ 张松皱了皱眉。 但是这样是不符合规则的吧？组委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，有这样的先例？ 参赛前分发的资料你没认真看吗？当然有过，上上届在帝王之谷的时候，组委会就公布了5条线索，但最后证实其中3条是假的，很多人误把假线索当成真线索，一开始就被误导了，其中一队还因此2死4伤。我真怀疑你当时看资料都在干什么。 刘清波的语气尤其欠扁，张松听得手痒痒，忍不住想要上演殴打副团长的精彩戏码。赶在内讧之前，冬至强行打圆场，转移了话题。 不管怎样，反正我们来也来了，明天肯定是要进林子查探一番的，今晚就先养足精神，上半夜我来守，下半夜老刘，明天就有小张 啊， 老张和老柳之手。 杨守一主动提出， 今晚我来吧，我精神还很好，也不累。冬至，你明天白天肯定要耗神，今晚就别守夜了。 那下半夜由我来吧，其他人可以明天再说。 在另一座罗斯岛上，俄罗斯人安东正与同伴们走在一座山谷之中。罗斯岛意思就是玫瑰岛屿，名字非常浪漫，但实际上岛上不仅没有玫瑰，而全是大开大合的群山与山谷。即使这些山的高度放到外头有些不够看，但在这座岛上，他们就是沉默不语的居民，让参赛者们感到头疼。俄罗斯人跟英国人与南欧人上了同一个岛，不过三方在不同登陆点登陆，岛屿又很大，目前他们暂时还没有机会碰面。安东其实并不想来参加，他的职业在俄罗斯被称为通灵师，但安东干这一行纯粹只是为了混口饭吃，根本没有什么探究未知领域向更高境界前进的理想。这次报名参加也是因为奖金丰厚。打从轮船驶入迷雾之后，安东就感觉自己整个人昏昏沉沉，说话做事有时候好像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一样，连记忆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。但作为一名通灵师，他的体质远比其他人敏感，能够轻易感知别人无法察觉的磁场波动。而安东在迷雾之中感应到了死亡气息，这种气息比他以往体验过的还要浓郁许多倍， 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包围过来，吓得他恨不得转身就跑。在下船之前，他甚至对船长说自己身体不适，希望能够退出比赛，原路返回。答案当然是不可以，来都来了，怎么可能允许半途而废？团长亚历山大狠狠教训了他一顿，让他不要影响其他人的情绪。安东只好把嘀咕跟不满放在了心里，随着队伍往岛屿深处进发。他心中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，作为一个通灵师，这样的预感是很不正常的。安东忍不住喊， 团长，我们不要再走下去了。 你又想说什么？我警告你了，我们是来比赛的，这里本来就有危险，你既然当初选择了报名，就该预料到这些。 得了吧，安东，你的嘴巴从刚才一直都没停过，一直在抱怨，你真的是通灵师吗？到底怎么通过筛选的？ 哼，瞧着胆小鬼，你是普通人混进来的吗？ 够了，我现在后悔了，不行吗？我想离开，我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了。 亚历山大忽然停住了脚步，猛地回身，一把揪住安东的衣领，狠狠地灌在了山壁上。 你听不懂我的警告是吗？比赛结束之前谁也走不了，你要么就好好待着，老实做事，要么就直接自己离开。你想死，没人拦着你。 亚历山大觉得这种比赛本来就不应该从民间招募修行者来参加，他们这素质一点团队精神也没有，还指望着拿什么金苹果。 可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，全部都是死亡，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他的后颈被安娜一捏，翻着白眼软软倒下。 他的情绪不太对劲，我们就地休息一下吧，反正也天黑了，看安东醒来以后会不会好一点。 正好旁边有个洞穴可以驱寒避雨，安娜提议在里面过一晚，其他人都同意了。亚历山大主动把洞穴探查了一遍，发现这个洞穴并不是很深，也没有蝙蝠之类乱七八糟的动物，干燥而干净，倒像是专程提供给路人的天然栖息地。大家在洞穴内生火，看着歪倒在一旁昏迷过去的安东，又难免捡起嘲笑他的话题。另一位同样是从民间筛选上来的修行者也觉得很丢人，大家都在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找到金苹果，只有安东在不停地拖后腿。 要不然等安东醒过来送他到海边，让他自己坐快艇先离开算了。 不行，你忘了之前说过的规则吗？比赛时间内如果有人先行离开，整个团队都算是弃权，所以我们非但不能把安东丢下，还得把他看紧了，免得他找到机会逃走，那样的话我们就白白浪费这次的行程了。 亚历山大随手把打火机往地上狠狠一丢。 这个混蛋坏了我们所有的计划。 等他醒来，我好好跟他谈一下吧，只要他别坏事，随便想怎么样都行。 似乎也只能这样了。亚历山大忍不住又狠狠瞪了安东一眼，开始安排伙伴们轮值和休息。安娜轮到了下半夜值守，她醒来的时候，天空的迷雾被风吹散了一点，正好露出了弯弯的月牙，皎洁明亮的月光铺洒下来，整座岛屿显得分外宁静，比起竞技比赛更像是一个约会的绝佳场所。 这个岛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障碍？但如果没有，我们又要去哪里找金苹果？看见每一块可疑的土地都直接去挖一下吧。 篝火还在燃烧，只是小了许多，几个人正各处歪倒睡觉，唯独没有安东。安娜一惊，忙快步走到外头，看见安东坐在外头，旁边还有守夜的人，才暗暗松了口气。 嗨，列夫，你去睡觉吧，这里我来。 他朝守夜的同伴打招呼，同伴起身拍拍他，打了个呵欠，往洞穴内走去。在此过程中，安东一直沉默地坐着，一言不发。安娜在他旁边坐下。 安东，我好像还没有问过你，你是哪里人？ 西伯利亚一个农村，你没听过的。 听我说，安东，你如果现在回去， 就意味着我们还没开始比赛就完全失败了，这是懦夫的行为。而且就算你回去了，声誉名望也就毁了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临阵脱逃的懦夫，再也没有人相信你，你的生活和事业都会大受影响。 那也比丢了性命好，再在这里待下去，不止我，不止你，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的。 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说出来。 我说不出来，但我能感觉到死神的镰刀就悬在你的头顶上。 这种神棍式的话用来忽悠普通人就算了，同为修行者，安娜听得上火，忍不住想说点什么来训斥他。但就在这时，洞窟内忽然传出了一声尖叫，安娜想也不想，转身朝洞窟里奔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